事关重大，他是主，我是奴，他对我有恩，我理当以诚相报。 奉了万岁旨意到南清宫给八仙爷上寿。哎，寇主，刚才你可曾听到什么？ 没有啊。 没有、 啊、陈公公您忙您的去吧。 他没听到、哪里来的婴儿哭声？ 没有。 给我躲开！ 没有，陈公公， 你给我躲开！啊！怪不得你刚才金光满目，城外暗里偷。从何而来？ 我不知道。 何人所养啊？ 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哼，他装聋作哑，真有文章。倘若是刘半句，我要气走娘娘。 陈公公，你千万不能上奏啊。 那你说。 我不能说。 你讲。 我不敢讲。 你 陈公公，您就饶了我吧。

第三层好比是公英的判官，到如今进退两难，危在一旦。 陈公公，娘娘等着呢，您快着点儿。陈公公，您能不能快点儿？ 娘娘，娘娘，奴婢怀宝庄河道 在张水生。 陈公公，天不早了，你快去南清宫给八贤王上寿去吧。 好，奴婢做旨。 寿比南山， 多谢众位大人。

们师徒汗流满面，可得那沙僧八戒白龙马围着唐僧打转转。 哎，够怎么说 是啊， 都想喝猴呢， 是啊，你喝 猴呢。小孙猴张开金睛火眼往山上看，忽然间乐得他把跟头翻。 哎，说为什么把跟头翻跟头啊？ 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？ 看见什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 我告诉你们，有几棵酸枣树长在山岩，红溜溜的酸枣四宝珠，酸溜溜的，律师口中就不觉得可那个小酸枣，半青半红，又脆又甜。又有点酸。哎，同志们，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？ 谁吃过呀？ 我都吃，我小的时候吃过。 我小的时候。 小酸枣，滴溜的圆， 滴溜的圆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